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老板绕着他的腿走了一圈，仰头看他，目光中有着警惕，似在警告他不要轻易靠近古星志。池小池摸了摸他的头顶，扬声打了个招呼：“ 古副队。” 古星志用拇指压了压受伤的唇角，不仅默不作答，反倒把头扭了过去。池小池看他这个反应，总觉得哪里不太对。两人间太近了，偶有液体落地的滴答声传来，像是刚下过一场雨，空气里弥漫着淡淡不祥的腥味。凡是路过他们的队员也觉得这两人气场诡异，都不约而同地绕了远路，以免惹祸上身。池小池不打算和古星志长久僵持下去，还不如回去打一会儿卡牌游戏呢。他一耸肩，转身打算再进帐篷，才听得背后传来古星志压抑的声音：“ 等等。” 池小池站住了脚步，两人相背而立。古星志沉默片刻，继续问道：“ 他是谁？” 池小池有点疑惑：“ 谁？” 古星志单手撑地站了起来，面朝向池小池：“ 刚才你的帐篷里有个人。” 林六一也惊了，他不可置信道：“ 我明明给他用过失忆卡。” 等一人一系统回过头去，看清了古星志的全貌，才明白发生了什么。吼吼，失忆卡和催眠卡有些相似，都会在一瞬间催人入眠，再趁人精神毫无戒备时抹去那段记忆数据。但失忆卡并未在古星志身上奏效，他左臂的半袖都被鲜血染透了，血顺着袖口滴滴答答地落下。刚才那水滴声不是幻觉，而是他身上传出来的。此人的意志和尊严强悍到近乎变态，在与零六一搏斗后，以为自己那一瞬间的强烈眩晕是被对方打的，于是在催眠作用彻底发作前，他毫不犹豫对自己的左臂狠狠扎了一刀，刀身直接穿透小臂，然后他就坐在丁秋云帐篷前，等着他醒来要一个说法。古星志见对面的丁秋云沉默不语，前行几步，失血过多的脸颊上浮现出一丝气恼的红晕。 丁秋云， 这是他数日来第一次产生明显到失控的情绪波动。池小池回过神来，浅笑一声，从口袋里取出一包烟。丁秋云不抽烟，他自己也戒了，但是他养成了随身备烟的习惯，一位照顾自家队友，二位迅速跟想要结交的人拉近距离。他磕出一根烟，夹在指尖点燃了，把烟往古星志嘴边凑去。古星志偏开脸，眼中闪过一丝疯狂前的扭曲。 丁秋云，你把话说清楚。 注意到他微妙的表情变化，零六一微微捏了一把汗。 说什么？ 池小池的心态却沉稳得很，反手把玩着烟，含笑反问道：“ 我跟你有什么好说的？” 丁秋云。 烟草顶端泛着暗红的光，发出丝丝的燃烧声。池小池坦坦荡荡的一笑，反夹着烟，抬手掐上古星志的前颈，用指腹缓缓刮擦着他的喉结，轻声细语地询问：“ 古星志，是你说要当我的枪，我才留下你的。我有说过允许你自己损坏自己吗？” 古星志面色微变，不自然地把受伤的右臂往身后藏去。池小池却不给他任何掩藏的机会，把他沾满血的手臂拎出来，逼他自己好好观视。 保养不好，扣你5分。 什么时候有积分系统了？ 从现在开始就有了。 池小池又对古星志说， 扣满100分，你可以从我这里毕业了。到时候你爱去哪里去哪里，我不需要你这把枪。 古星志咬紧了牙关。在看到那个陌生男人亲吻丁秋云前，他从来没有想过丁秋云会真的不要他同另外一个人在一起。在他长达百年的梦境中，丁秋云一直是他的。他眼睁睁地看着秋云在自己面前死去无数回，唯一的慰藉是秋云不会被任何其他人得到。现在哪怕他不会再为自己弄秋葵来吃，哪怕他不再会拿香烟壳为自己画厚厚的一沓漫画，再不会把后车座留给他，古星志也觉得自己能够忍受。不为别的，因为自己仍是丁秋云的独一无二。现在他的幻梦被那个轻如羽翼的吻击碎了。从刚才把刀捅入胳膊时，古星志就一直在想，如果他能杀了那个男人就好了。但他生平第一次输了，而且是让对方轻松全身而退的惨败。那个陌生男人根本没有使用什么花巧的功夫或武器，只是单纯的闪身让步再攻击，沉默而精准，如同一台高精度的战斗机器。倒在地上的时候，古星志浑身发抖，不是因为被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打败的耻辱，而是他惊恐地意识到，即便自己不在了，丁秋云还可能拥有一把比他更好的枪。这对他不亚是晴天霹雳式的打击。没有任何一次古星志如此清晰地意识到丁秋云有可能彻彻底底属于另一个人。无数恶意在他心里漩涡一般翻滚，到最后都变成了一片片锋锐的刀片，刮得他生疼却又不知所措。他明明很努力了，为什么还是把秋云越推越远呢？到底是怎么变成这个局面的呢？在池小池眼前的显示屏上，古星志的回忆值突破了20、30，在40的边缘才堪堪停住。古星志低着头站在他眼前，捂着右臂，眼圈都忍得发了红。他小声说， 秋云。 眼前人挑眉等待着他的下文。他梦游似的低语， 你别这么逼我行不行？我什么都做得出来。 你会干什么？杀了他？杀了我？还是自杀？ 古星志难受的死去活来，面上丝毫不显，但已听不太清楚声音了。但他仍然捕捉到了其中一句话，并马上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我不会杀你。 他从来不想要让丁秋云死。在那持续百年的梦里，他没有一次是想要杀了他的。池小池抢到话语先机，自然不会再让他说话，继续步步紧逼。 你要是能杀了刚才那个人，你早就杀了。那你是打算自杀？ 古星志沉默不语。 真是天才的想法呀，以死明志，岂不快哉？ 池小池转身掀开帐篷帘，同时冷淡道， 你最好明天一早就吊死在我帐篷门口，分数清零。你9点死，我9:30就去找人。 钻进帐篷后，池小池不动声色地吐了口气。他面上不显，实际上早就冒出了一后背的冷汗。与古星志这样阴晴不定的人打交道，委实要耗费太多心力，谁也不知道一个疯子下一步会怎么走，因此池小池只能赌， 赌他对丁秋云的感情是否能够超越他疯狂而恶劣的本性。直到现在，他仍不知道自己是否赢了。